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坦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好啦，返嚟第四節嘅足球頻道。 好啦，冇四節啦。 好啦，今個禮拜 加時版 肯定聽到天圖嚟為止啦。聽到星期一啦肯定。好啦，咁嗱呢節呢我哋又換咗陣容喎，咁又返返啲主力返嚟啊，打 Chip Lag 啦，跟住 掃走啲歪風。 唔俾你出聲係嘛。 返返 唔要慢啲返到。 OK， 咁唔好嘥時間補充啦嘛。有冇嘢補充先，我唔想。即係 曼城曼聯嗰場講埋啦。 曼城其實頭先即係大家講陣容，我反而覺得佢未必會打得咁進取，即係我覺得帕利堅尼可能會用返啲比較英式多少少，即係譬如詹士米娜呢比較英式多少少嘅波去克制下，所以我覺得大家諗咗咁耐咩用唔用拿斯利啊，會唔會重疊啊嗰啲，其實可能你出到個陣容根本就曬夠氣，冇呢個考慮可能。 OK， 好啦，咁係咪都係最麻煩其實就係估曼城嗰個陣容嘅啫，即係呢個係其中一樣幾困難嘅事嚟嘅。 我就覺得迪斯高啦，應該都係 迪斯高一定係正選㗎啦，唔使講啊，即係你見到帕利堅尼都幾鍾意用佢 嘅。我淨係期望阿劉華斯係爆 下艾夫拿， 艾夫拿爆死為止， 佢絕對有呢個能力啦。 都係㗎， 係啊，咁啊個近況其實劉華斯唔太差嘅，不過即係問題係只係係覺得佢又唔係個話即係做 goal scorer， 佢就唔係咁太多囉，佢都係都係齋出波嗰隻啦。嗱咁我哋返嚟呢節呢就集中講下嚟緊嘅賽事啦。呢、這個禮拜呢其實就有啲特色嘅，就係、是、首先要睇提大家啦，歐聯嘅賽事呢就欠奉嘅，即係周中。咁所以呢嚟緊嗰集星期二晚嘅 Football Song 呢就會又要轉一轉呢啲口味，就會係集中返喺各地嗰啲 快車。係呀，因為開快車嘛。 快車嗰度啦。咁嗰啲快車包括呢其實呢就有呢、這個有咩有呢個西甲、意甲、法甲都係開快車嘅、即係周中都係聯賽。咁英格蘭呢就聯賽杯，咁然之後跟住德國呢就係德國杯，唔黐線㗎啦，因為 世界杯年梗係咁㗎啦， 正常正常 你想禮拜三有得唞係冇得唞嘅，冇得俾你唞嘅，咁大波就一羅羅，咁我哋周中嘅賽事就留返 Hope 波桑啦，如果唔係咁樣呢就五六節都搞唔掂， 係囉， 咁周末周日嘅賽事啦，我哋而家集中咁啊。其實周末周日咧就大戰，就頭先我講咗場曼城對曼聯啦。咁、仲有其實英格蘭嗰方面，我覺得就仲要睇，仲要留意，當然都係啲車仔 啊，車仔啊，對富咸啦， 對富咸啦。我覺得就伊斯卓嘅， 你覺得伊斯卓？ 我都覺得伊斯卓。咁啊，仲有一場其實就 冇咁樂觀， 熱刺都要睇下喎。熱刺就會作客去卡迪夫城。咁、我哋都知道之前卡迪夫城有幾恐怖㗎啦。咁新呢一隊熱刺咧，我暫時冇乜印象，睇過呢場有艾力神嘅熱刺咧、 好啲啦，好啲， 好啲啦，好啲啦，有個人分下波啦，等等，咁所以咧就開始成形啊。 同埋歐霸嗰場就何治比同埋艾力神都有出咧，就真係幾唔同啊。 係、okay, 嘅，唔同，幾唔同啊，兩個都即係比較肯交波啊嘛。 咁啊，你講緊歐霸咧、我又想 講多 講少少， 睇睇嗰隊史雲斯。 哇！ 呢隊真係犀利，好似今屆齋打歐霸唔打。 係啊，我都覺得。 英超咁樣嘅，咁就3-0贏華倫西亞。有冇睇啊？大家？ 其實我自己冇睇嘅，我自己。但係我其實禮拜二都提過咧，華倫西亞因為最近個 form 咧就非常之曳，好坦白講。 係啊， 因為就上一場波就輸波啦，輸三粒，仲要係個後防輸得好肉酸啲波，所以就其實我禮拜二已經講咧，史雲斯係有機會偷雞嘅，但係估唔到。 站立 唔係，你估唔到係十分鐘啊！ 遲啲瞓你啦， 俾人拉，即係趕咗出場咧。嗰下，因為我就望咗陣嘅，琴晚就好眼瞓咁睇咗陣，跟住就已經不知不覺睡著就瞓著咗。 唔係當然啦，應該要咁講，就係話場波好早，十個打十一個， 十分鐘咁就 咁當然，史雲斯好著數啦。OK， 第一樣嘢，第二樣嘢。華倫西亞近況嘅 form 係跌咗落嚟嘅，但係亦都唔可以忽略嘅，就話即係史雲斯呢波咧，我相信咧拍落西甲度，如果假設呢隊係西甲球隊嘅，大佬 夠打， 夠打嘅基本上，喂，你唔好當英超對西甲，根本西甲對西甲嚟。 睇曬喎呢場， 哦係啊， 我睇曬喎， 你睇啦。 咪呢場波最有趣嘅就係咧。即係英格蘭球隊就對呢個西班牙球隊， 啊、 但係咧西班牙球員多咧就喺英格蘭嗰咁啊，史雲斯有六件， OK 數埋有六件，咁啊華倫都係得四件嘅啫，所以真係好啦好笑。咁但係同意嘅，即係我諗呢個就，但係你話首先開波其實咧。華倫係攞返住個主攻嘅，攞 返 住主攻，因為主場啊嘛。咁呢就對史雲斯呢就喺11打11嗰陣時其實都係仲係好被動嘅。但係呢就靠 Wilfred Bonny 其實就 硬 咁爆喎。咁啊，終於有一球波俾佢就搞到啊， 爆過咗之後，佢就超技術要掹低佢啦， 掹低咗咁啊， 咁啊 ，last man 咧，因為嗰個佢係 last man， 咁就好不幸咁啊，冇計㗎啦。 之後咧得十個人嗰陣時咧，你就見到真正嗰隊小人師出嚟啦， 哇 就打到好似巴 掉你， 我想講， 即係譬如特別係米祖入嗰球波啦， 係 米祖入嗰球波啦，直情係巴塞隆 拿，同埋辣都辣唔住啊嗰隊。 咁同埋就我都話啦，有樣嘢佢又聰明嘅。即係譬如話，嗱呢啲咪盧特賴嘅聰明咯，即係你 作咗雙面 咩地波係啦，咁啊唔係首先就係我點都要出翻一個即係Wilfred Bonny 喺度先，係 啊 爆散你，因為明知你啲西甲球隊唔受爆㗎嘛。你提嘅 Jonjo Servi 呢就我覺得就即係同周一嗰場波有關啦。 係啦唔出佢係成 家產原來係無間道嚟㗎。係咪先梗係要做嘢啦擺明係無間道啦。咁啊呢個就即係擺一支針落去呢、這個即係史雲斯度。咁所以就睇下 Jonjo Servi 嗰個命運係乜嘢啦。咁啊所以呢隊波就好奇怪，但係我係戥佢擔心㗎、即係你贏完一場咁嘅波咧，始終都係真係幾日又踢一場，幾日又踢一場，一隊對住一隊咁嘅弱隊。咁你話喂歐霸最多咪行遠啲，係咪先？你攞冠軍唔會係史雲斯話。咁你但係問題嗰、喂盤生意喺邊度啊？盤生意梗係喺個英超度啦。咁啊，所以喂即係，所以我就第二年即係呢啲咁嘅中游球隊咧。要咁樣玩法呢其實係等於玩命嘅。咁但係就即係睇下 盧特 咁撚啦。你見到呢兩場波即係周一對住利物浦到星期四對住呢個華倫呢，你都見到佢都有啲板凳輪換嘅、都唔錯啦。即係譬如你講緊阿 Sherby 可以擺喺後面啦，阿 Britton 又可以投啦，洛列治又可以投啦，星期四唔使出嘅。咁所以呢啲都算係好現象啦。咁但係就問題就係、我覺得唔好忽視嘅就係、史雲斯嗰、那個高盤生意真係喺返英超度啦、即係希望佢哋唔好搞錯嗰個方向咯。即係我 覺得佢係英超幾場好明顯係試緊一個即係比較硬淨啲嘅打法，即係佢即係放棄之前一兩年賴以成功嗰種好細膩嘅打法，佢係去到今場喺歐霸佢先拎翻出嚟用。 係， 但係佢喺英超佢會唔會再有啲調整？我諗要嚟緊睇下。 有兩個球員咧，我係想提下嘅，即係英超可能冇乜點上過陣，但係咧就呢場波打正選，我覺得觀感唔錯，都係喺曬左手邊左閘嘅 Tindani 同埋呢個嗰、那個前邊嗰個保數路，哇兩個都得好穩陣嘅 Tindani 嗰、那個。 其實 Tindani 我上年解讀都講過㗎啦，呢、這個球員個出波咧就相當之靚嘅。即係我記得嗰場波佢出，我講過，即係嗰場波好犀利，出個三四球靚波，碧鹹色出波嘅，呢個球員係相當唔錯嘅，不過就好少用。保數路就呢場波就打左邊，因為往時佢就打中場中間嘅。 哦，之前唔係打左邊多嘅。 唔係第一次見佢打左邊㗎，其實。 哦 ，OK。 啊，咁就佢似乎打左邊嘅效果，因為呢個球員其實喺西甲嗰陣時打貝迪斯都係後備嘅啫，咁啊，但係呢個球員就技術幾好嘅，似乎嚇。 哇！真係有眼光。光啊！即係呢個盧特納，其實咧 即係所以就可以留意一下啦。我諗就嚟緊可以多兩個球員。 今個禮拜小人師英超就作客水晶宮咁啊。 喂，呢啲先唔易啃啊！話俾你聽，唔好話即係你嗰啲語氣真係好似好忽視水晶宮咁樣。 冇啦，呢隊呢隊鋼板膽嚟㗎。 邊隊啊？ 水晶宮。 水晶宮係鋼板膽啊！哇，唔早你就批死。 係咯，你咁快講。 我覺得我唔敢咁大聲啊，真係。唔係你你你即係你要咁講啊！你突然間哇，又對完利物浦，又對住華倫，你都係踢兩場 underdog 嘅賽事，跟住然之後對翻水晶宮，踢翻一個所謂嘅同級咧，唔易應付咯。即係我就係咁講啦，即係呢啲水晶宮呢啲爛踢咧，係專針對你呢啲踢地面波噶嘛。咁啊，所以祝佢好運啦。咁就我哋未數完啲大波喎，咁啊，仲有如果你跳去。跳去英格蘭以外就仲有啲 德甲啦，德甲 德甲 史洛克零四對拜仁 哦， 史洛克就 史洛克零四就 近排個 form 好好， 阿保定嚟咗就贏嚟咗踢三場，三場贏曬嘅， 冇錯， 係啦，咁啊呢場波焦今個禮拜焦點啦， 兄弟大戰啦， 另一個就係焦點就係兄弟大戰啦，咁啊其實賽前就有做過一個訪問，就係關於阿王子保定嘅，咁啊問佢就喂兩兄弟踢埋一齊喎，咁佢就最近都有啲聯絡，有 message 嘅，咁啊然之後就佢就話 哎呀係兄弟嘅， 哎呀兄弟嚟㗎，同父異母嘅，咁啊以前就有傳聞兩個唔啱嘅，咁但係佢就話而家都有啲聯絡嘅，咁佢就話首先就話咧，佢就同兩個互相 send message， 咁佢話咧就平時我哋都會當佢係兄弟嘅，即係互相當兄弟。但係咧，就喺嗰場波開波嗰九十分鐘咧，我哋就唔會當大家係兄弟㗎。 咁梗係 咁 講㗎啦。 咁然之後佢就話即係記者問佢，佢話：咁你希望你嗰、那個即係阿保定另外拜仁嗰個會點樣即係對待你咧？會唔會輕手啲啊？或者有啲人情波踢啊？佢話唔會㗎。佢話我已經話咗俾阿保定聽㗎啦，即係你一定要即係。全力 100% challenge 咗，如果你有咩流力呢我就唔放過你㗎。 我想講一講喎，奇雲保定其實以往嘅往績呢佢係好憎啲德國國腳㗎，同埋試過嚼低過幾件㗎。咁最經典就係波利克啦，因為踢傷波利克搞到嗰屆冇得打呢個世界盃。咁其實佢喺國內呢，因為大家其實要留意返一點，其實根本上佢不嬲喺德國踢開波嘅，即係佢從來都係德國出世嘅， 出身 嘅，所以根本上冇乜適應問題。 但 佢 而家就揀咗 加納， 加納 對加納， 所以兩兄弟就唔同國籍嘅，一個係德國國腳，一個就係加納國腳嚟嘅。 咁要留意 呢個絕對係焦點嚟㗎， 同埋佢都真係會打麻波，唔係講笑。對住啲德國嗰啲對手啊，嗰啲即係小心啲嘅，即 係咁。所以呢場波就我諗多咗佢就多咗啲堅力啦。咁啊，拜仁嗰方面其實就仍然會冇艾簡達。咁啊，幾場波其實都係承接住翻嗰場歐 超級杯 嗰場，都係仍然就係話踢緊一啲巴塞嘅波。 我感覺反而我其實覺得而家即係呢幾場 複雜型嘅， 唔係呢幾場其實冇咗今年新簽嗰幾個球員，其實真係有好似順翻啲 嘅， 即係用翻少少地裝， 人就用翻啲舊人， 係啊， 但係踢嘅波咧都仍然係比上季複雜， 同埋始終其實有三個球員，其實佢個狀態根本上係由上年個好狀態到而家 keep 住都係好好嘅，就係 ER 同埋文素基治，咁根本上就淨係打佢嗰三個咧，即係普通對手根本上係冇辦法可以招架。咁呢樣嘢就 keep 得幾好囉。 文素基治就其實多好多餐事俾佢㗎，好多場波都係。咁但係就佢又即係佢都需要好多餐事先扳得到啦。咁但係呢個球員都應該會係正選上陣嘅。咁所以就呢場波要留意啦。咁仲有德甲仲有冇啲咩波呢？德甲就。 德甲大波就冇乜啦，剩返落嚟都係啲漢堡對雲達囉，有啲叫出名啲嘅。即係個老牌勁女就 咁係咪真係開大呢？你都講大波 咁 咁漢堡個中堅嗰幾個又真係 兩隊都係唔應該咁講，不耐無嘅咪後都有講過，就係今年呢其實轉咗少少方 係呀，轉咗 以往呢就係見親佢就例買大 等炒啦，我覺得 今年就 我覺得我迎住下一個即係林巴迪亞之後下一個等炒嘅領隊就係 Robin Dutt 㗎啦，即係雲達呢個㗎啦， 但係因為漢堡啱啱炒完領隊喎，都 係呀， 分開 Finger 炒咗 炒咗啦， 已經炒第二 個啦，已經 即係第三個啦。 呢個就 阿冰有啲可惜嘅， 係阿冰有啲可惜嘅。 咁但係冇辦法，即係實在上一場。 哦，呢個我都唔知道， 俾人大炒都太犀利啦。 係 啊，咁就今場就。即係如果再大家係以史特加嗰場做例子咧，炒完領隊之後，下一場波就應該要買。 史特加就真係離譜啦！班球員真係玩嘢玩到出曬曬，贏咗兩場，一係三場啊，都唔知係啦，都總之直贏啊！咁啊，炒完領隊，係啊，咁啊，今個禮拜會主場對住一隊作客，亦都唔係太差嘅法蘭克福，咁啊又係一。都係一場五波嚟嘅，即係雖然唔係大波，但係德甲其實有好多場波都係好 幾場都係好接近啦。仲有場免恩斯對利華古信啦， 仲有場和夫斯堡對荷芬咸咧，即係呢啲都係比較難估。係啦，咁啊，仲有你啊，仲喺下面掙扎緊嘅咧，今屆就除咗對雲達係啦，仲有對紐倫堡都係啊，仲未贏波啊。咁啊，啲主場氣勢冇 Q 曬嘅。咁啊，今個禮拜就會主場對住多蒙特。咁啊，未開齋嘅呢隊波。咁啊，上個禮拜對住嗰隊啊，布雷瑞恩咧，都係打和，都係打和波。咁啊，所以就又睇下紐倫堡會點啦，都仲係 struggle 緊嘅一隊球隊啦。咁啊，呢邊就德甲啊，差唔多啦。仲有就二甲就頭先我都提過啦。咁啊，就有兩場嘅大波。咁啊，一場咧就係 首都打比。 首都打比，羅馬就對拉素。咁羅馬咧，我就冇乜嘢 comment， 因為好不幸咧，我真係一場都未睇過，我仍然都係揾唔到一啲 full match 嘅羅馬波睇嗰陣時 點解？我都係睇咗精華， 咁啊睇我都係睇過一場半場精華，咁但係睇唔到啲乜嘢啦，咁啊但係一早同大家講咗㗎啦，換咗呢個領隊魯迪加西亞，佢今屆就真係唔係同你講玩嘅，真係認真同你即係認真諗住都係攞翻啲成績。咁啊開 lift 就好 順啊， 好順嘅， 好順啊。 作客2-0贏利和魯啦，跟住就3-0贏維羅納啦，咁啊跟住再作客3-1贏帕爾馬。呢場波就跟住嗰場就一定係考驗嚟㗎啦，就會第四場就會對住拉素啦。咁啊以往嘅往績打比都係羅馬會佔優少少嘅，咁同埋就係睇啲入球啊，所有嘢其實都有個幾好嘅現象，就係話唔係執埋落一個 分得好散 分得好散㗎。托迪大佬入個波唔使講啦，弗蘭茨入個波啦，朱文都入波啦， 我正想講上一場 即又入過啦，嗱咁啊跟住仲有啊比真力又入過啦，迪羅斯又入過波啦，咁啊分得好散，打三場波入八球，咁啊失過好似都係失過一球， 係啊失一球， 係啊咁啊所以就真正有幾勁我哋就真係唔知啊，我啊真係唔係太知啊，我唔知大家有冇睇啦，咁我就但係好期待睇羅馬，咁啊對住拉素就近況嘅保持住啦，但我諗呢隊波始終都係啦，老一年又係即係幾瀨氣， 拉素輸過一場就輸俾祖記， 輸俾祖記嗰場咯，輸到冇得打嗰場啦，嚇 咁啊，所以都羅馬考驗嘅呢場波啊， 係啊， 考驗，但係 考牌啊，魯迪加西亞， 拉素就出得翻未咧啊？因為佢中場嗰個巴西嗰個 係啦，克林尼斯 嗰場好似係一場紅牌之後，我唔知呢場出得翻未。咁所以冇佢嘅拉素又係爭咁決啊。呢個比較我諗要留意嘅地方。 咁另外一場大波，頭先我哋都提過，就係 AC 米蘭聖西路就會 拿波利 場對拿波利。 拿波利應該見到。 拿波利係咪都係贏曬三場啊？ 係啊， 係啦，之前都係贏曬三場啦。咁我又係都係睇得一場。 歐聯嗰場我就 唔係，我睇咗三場二甲睇咗一場 ，OK， 睇咗一場。咁啊，呢隊波真係都係嗰句咯，個功力係 好 意大利好強啊！仲有嗰個恩沙尼真係好鬼犀利嘅，即係左邊咧嚇。咁就因為佢嗰邊仲有佢，因為佢嗰邊多數都係拍啊，頭先講過邊個啊？ 咩？太 可雜啊！即係雜啊！ 比亞美？ 唔係比亞美，唔係比拉米。 馬治奧。 打中堅馬治奧即係閘，一陣先，我揾到先，突然間記唔到。咁即係左手邊其實拿波利就好勁咯，係啊。咁其實右邊亦都係右邊，因為有何西加利莊喺度啦。咁對住對 AC 其實就 AC 真係仲係好多人都傷緊啊。咁所以就睇下點，睇下頂唔頂得到啦，係啊，咁啊兩場嘅大波啦，咁啊早記就會係對維羅納嘅呢一周，咁仲有就國米啦，要留意下國米啦，國米就會對住星巴馬嘅 Sassuolo 啦，咁啊國米都係好似未輸過喎，贏 嬌 曬喎，又係係啦，咁啊意大利嗰邊就係咁啦，咁啊仲有冇啊？ 法國啦， 法甲， 因為有一場聖日耳門對呢個摩納哥啊嘛。 豪门大战咯、 啊。呢场可以话 抌钱， 法国好少有个大波嚟噶啦，因为来来去都系呢两队嘅好淡。 法国队好少有大波。 今年系呢两队系即系叱咤住呢个转会市场嘅两队大波啦。 系啊，呢、這个好紧要。 使钱使得最多。 但我哋都讲过就系PSG 真系在到依家都未打到一场叫做真系好嘅波出嚟。咁、但系就话其实卡云尼，但系你睇到上一场即系欧联佢排嗰个阵容，嗱即系你而家见到阿白兰斯其实都系遇到一啲豪门球会相类似嘅问题啦，就系人多唔知点排啦。咁、但系你其实如果上一场对奥林比亚高斯嗰场欧联咧，你会见到就开始有少少冇咁塞车， 系 即系嗰个排阵。咁啊我见到佢就识。將卡雲尼擺翻後一格，即係擺翻一個比較好清晰嘅 4-2-3-1 去踢波。咁就伊巴就會擺喺前面啦。咁你見到佢就會好開始識利用即係伊巴嗰個經驗現出嚟攞波，然之後等後面嗰三件冚入去。咁佢嗰後面嗰三件冚入去呢就好恐怖啊！即係話你可能有卡雲尼啦，可能有拿華斯啦， 盧卡斯莫拉， 可能有 Lucas Moura 啦，嗰扎冚入去咧，咁啊，所以就後冚嗰扎就好惡嘅。 同埋防中位好穩啊！ 防中係啦，同埋咧， 佢如果三個都出曬， 另外仲有佢都解決咗少少華拉迪嗰個位咯，就可以擺埋華拉迪落去，就因為佢好清晰啦，佢就會就。房中佢就會係 Matildi 拍住莫達，跟住之後華拉迪咧就擺埋落去個三嗰度，咁所以咧就即係冇頭嗰幾場好似，即係你譬如睇頭嗰幾場，你睇到佢真係閉翳嘅，即係譬如好似打緊四個，好似打緊個4-2-4咁樣嘅，成日大部分時間，即係仲有啲帕斯道利喺左邊啊，中間咧就係呢個伊巴搭卡雲尼啊，右邊嗰人仲有個拿華斯啊，打到塞車塞到暈啊，因為你對手一對住佢就死手，咁啊開上一場會見對奧林比亞高斯就會見到一個現象就會。好翻少少咯，咁睇下呢個會唔會即係個分工清晰翻就會好踢。 嗱呢場波就帕斯道利可能會因為傷就未必有得打。 係，其實好事嚟㗎。 或者另外就其實之前講阿力士啦，咁就亦都係可能有少少傷或者未必有得打嘅。 係啊，留意下對中堅啦。 因為就可能馬昆勞斯其實之前嗰場法甲都打得唔錯，咁就所以就講少少摩納哥啦，因為 PSG 就比較即係因為有歐聯都睇得比較多。 係， 其實咧摩納哥嚟講咧就。啱啱先望到其實有一個中間好重要嘅，喺西班牙嚟講就都好重要嘅，都轉會就是、江杜比亞，因為呢個球員其實咧，響暑假嗰陣時咧，有傳皇馬咧係想揾呢個球員嘅，咁啊，但係就俾摩納哥截咗胡。呢、這個球員其實響嗰、那個之前打西維爾評價好高嘅呢、這個球員啊，即係諗住係 西維爾轉過嚟嘅， 係啊， 27號仔， 係啦、啊、 ，Jeffrey 江杜比亞， 係啦、啊，諗住皇馬就。應該即係想立埋呢件嘅，咁但係俾摩納哥搶咗。嗱，其實咧就摩納哥除咗即係之前提及法卡奧啊、摩天奴啊啲球員之外咧，其實呢場波佢哋嗰個左閘球員古沙華咧，呢幾場波係打得相當唔錯嘅，喺左邊好似成個左翼咁樣咧，咁啊去助攻嘅。所以 係啊，佢嗰個左邊進攻能力好強， 好強 嘅，好強啊，摩納哥。 咁所以就我諗摩納哥。睇翻佢哋嗰個陣容，甚至可能有主動都唔出奇。咁但係個問題係我始終 因為奧金寶奧 Campos 都係喺埋左邊啊嘛。 唔係奧 Campos 可以左右得， 左右得 係啦。咁就都係嗰句啦，就係睇翻中堅艾比杜拍翻卡華路，究竟頂唔頂得到伊巴同埋卡雲尼咯？ 唔係呢場波係有趣嘅嗱，我哋都講過咧，就係、是。頭幾場波摩納哥都係不敗啦， 係啊， 四勝一和啦， 係 咁，但係佢贏嗰啲對手咧係強過 PSG 㗎，佢已經都清咗幾對眼嘢㗎啦，譬如博多啦， 係 跟住仲話蒙比利埃啦等等， 馬賽啊，馬賽贏過馬賽㗎啦，係啊， 你見到佢係有個實力喺度嘅，但係我依然都係嗰句啦，佢嘅 green 佢嗰隊波即係 young player 係多嘅，咁你即係唔係一隊話。喂唔係話銀河艦隊 feel 嚟㗎，對波係要 grow 嘅。咁你話喂對住今次對住 PSG 啦，佢係會有少少 underdog 嘅 當然啦，當然啦，係啊。 咁又睇下即係佢打下風波嘅時候會係點啊？佢即係我哋都講過，佢唔係強曬嘅。咁所以就呢咁，但係你話喂佢打 underdog 嘅波，我哋就會幻想到。 佢有件法卡個位度。 係啊， 咁呢件真係好啱佢踢呢啲咁嘅波喎。咁、所以我覺得就呢場波其實係值得睇嘅，雖然 要睇㗎，要睇㗎， 少睇法甲，但係可以睇下呢兩隊波即係嗰個實力係去到邊度啦。 係啊， 咁、另外就西甲有冇大波啊？西甲好似西甲呢個禮拜其實就冇乜大波，但係其實有啲賽事，我覺得又都要留意一下嘅喎。例如啊，你話例如丹頭嗰場愛斯賓奴會對住 畢爾包 啦。點解咁講咧？嗱，你睇咗幾個禮拜西甲，我冇阿師兄咁熟啊，但係咧你睇到咧，除咗你話一二位之爭咧。三四六七嗰啲咧，其實今屆有幾隊咧好近噶啦，我哋數下，包括有隊咧，我話你一陣都想講，有隊馬體咧， 馬體啦、 成熟咗好多， 係、 一隊星班馬嘅維拉利爾，冇乜時間講，哇！上一場對 你賺到好緊要噶嘛， 真係一流，即係第一次睇維拉利爾，我今屆 賺到緊要啊！ 咁仲有我頭先講 皇蘇啦， 皇蘇咯， 畢爾包、皇蘇有五六隊仲有冇啊？ 嚇，即係奔奴咯，係啊。 呢頭先講嗰五隊咧，我諗會爭到尾嘅。你話而家擺頭咧有啲次大嗰啲，我覺得就虛火嚟嘅啫。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即係有五六隊咧係幾好爭下。咁所以嗱，譬如今個禮拜你要留意嘅賽事，其實會有愛斯賓奴主場對畢爾包啦，仲有啲咩賽事啊？ 皇蘇對馬拉加， 皇蘇對馬拉加啦，係啦，即係要睇 一睇咧。 嚇、 馬體咧，馬體作客馬拉杜列， 係啦， 馬拉杜列， 嚇，就會對馬拉杜， 仲有隊 維拉利爾作客對次爾達， 對次爾達，係啦，咁啊，所以咧就呢幾隊都要留意，咁同埋就係、是、我就想問一問阿師兄啦，即係點睇今屆呢一隊馬體咧？加咗大衛韋拿落嚟嘅呢一隊馬體咧？ 初步睇就真係正如大家所講，嗰、那個防守咧係繼續成熟啦。前面艾達杜蘭呢幾場波打得都相當之唔錯。 同埋阿高哥斯達打阿韋拿，我覺得個化學作用係比預期好 啊。係啊，因為呢個 驚喜啊，真係。 其實舊年呢個哥斯達我就評價唔高嘅，但係今年似乎個表現係有進步。 機會多咗，因為上屆、 以前個光芒就喺曬法卡奧度，但係咧佢夾阿大衛韋拿另一種 feel。因為你知道大衛韋拿就唔可以已經咁上一年紀啦， 可以開山劈石噶嘛？ 係啦，咁佢咪其實佢有啲老鬼波捐窿捐啦，咁啊有一隻大舊飯同佢開下路，咁啊但係季初你見到唔係喎，調翻轉好似係大衛韋拿同佢開路多啲，咁啊嗰個迪亞高哥斯達咧就入波入得好密嘅，咁所以咧就今屆係有啲驚喜嘅呢一 隊，真係有驚喜啊！呢個哥斯達， 同埋我話我點解咁講咧，就係、是、我覺得今屆。佢好就好在就即係佢其實佢變動唔係話太大，你話變到嗱佢嚟入翻嚟嘅貨，前面有一件大衛韋拿啦，仲有就係、是、件比利時國腳啦，我都讀唔到佢嘅名 ，Order Warida， 或者個里奧巴迪斯達，係啊，有一個後備嘅中鋒，係 啦，唔係佢入翻嚟嗰件比利時都係國腳嚟㗎，嗰件可以打中堅，可以打右閘， 艾達維達， 咁啊，仲有就係、是、仲有一件咧板凳，我都覺得好啱用，踢過利物浦嘅恩舒啊，呢件雖然未出，但係透氣啊，因為即係都可以出嚟用得。 打閘 左閘，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就係佢其實就唔係話換咗好多，咁你舊人其實我覺得所有都仲係當打， 杜蘭啊， 喺翻曬高啊嗰啲係啊，高基喺翻曬度嚟啊！ 我想講打麥契都贏撚死你啦呢隊波，即係喂打到高基嗰啲全員高基一定係。即係今屆一定當打嘅，係啊，咁你仲有啲祖亞芬嗰啲又係仲係當打嘅，你中堅嘅其實嗰對中堅又係咧，仍然係俾到人好多好大嘅信心，因為都叫習慣 Miranda 加邊個，突然間我記唔到 ，Miranda 係啊，即係所以中前後場，我覺得對波都係，仲有譬如艾達杜蘭喺中間啊，防中啊，仲有隊長啊邊個啊，隊長， 一時間 都諗唔起啊，一大咁，所以但總之 anyway 呢隊波即係不能不視啊， 絕對 未輸過啊，大佬而家排緊第二位， 歐聯都好順利啊，都 歐聯都好順利啊，你見到唔個感覺咧就係話。以往嗰兩季你仲見到佢好多啲我都係打反擊嘅啫，但係喂今屆咧隊波係可以即係多文嚟住對場波嚟踢㗎，咁所以我覺得呢隊波就又係要留意咯。 另外留意一個 point 就係大家要留意佢今屆打超級杯嘅時候，兩次對巴塞都唔使輸。 係啊，係啊，係啊，嗰其實嗰陣時已經俾咗個警號俾大家，咁所以就兩隊馬德里佢而家係吃緊對皇家馬德里兩分噶，咁啊所以呢隊波又要即係西甲嗰邊就要睇一睇翻呢啲波，就唔好淨係睇住對巴塞同皇馬啦。 另外星期日咧有場退色大戰咯， 例如 華倫西亞對西維爾啊， 呢兩隊退曬色， 呢場我真係見啦，呢場 彩色變咗黑白啦，呢場波真 係兩隊兩隊。 兩隊波即係話，即係 曾經係爭前四嘅， 而家變咗喺尾嘅，喺曬尾。 爭扎球串，而家叫做係啦，兩隊波都係話今屆真係攞到爆。 兩隊有乜嘢就割乜嘢，完全啲人都走鬼 啊！都買好多人。 喂，我雖然我唔係睇好多西甲，但我睇到環西亞陣容，我發覺我真係識得一兩個咧，好鬼嚇， 唔係 好鬼嚇人啊！真 係。我記而家今年最記得嘅環西亞個球員就係保時捷， 保時 捷係拉美咯， 中堅都係嗰隊， 拉美咯， 但係嗰隊中堅係搞。搞笑啦，大佬，即係拉美嗰啲即係唔用得咁滯啦。 仲有阿根廷嗰個中場咯， 巴黎加， 巴黎加， 巴黎加啦，嗰扎啦， 打得多多。 係啊，隊長都仍然啊，突然間又記唔到個名啊，即係一扎都係嗰啲。咁但係我諗嗰個環西亞唔係集中喺，即係個 focus 唔喺個足球度啦，喺個環線嗰度啊，有四億啊，大佬，而家最新出嚟嗰條數啊，欠債四億啊，唔係賺四億啊，大哥。咁啊，所以搞掂條數先啦，如果唔係就冧樓啊。咁啊。應該仲有冇嘢補充啊？差唔多咯喎，啲賽事即係要睇。 英超未講嘅。 英超好，英超仲有咩賽事？ 嗯，英超 除咗頭先， 即係除咗場大波，仲有啲乜嘢啊？ 仲有咩波啊？ 阿基冇乜。阿基就 士篤城 主場對士篤城啦。咁啊，另外冇記錯就利物浦就會對修咸。 主場對沙林頓。 主場對沙林頓啦。頭先一路都提過啦。咁啊，車仔就會對住富咸啦。 係 啦，富咸作客嘅車仔好似係咪？ 主場。 車仔主場對富俠啦，對富俠啦。咁就另外仲有 我自己 personal 就留意多少少西布朗對。 係啊，呢場 我真係唔知唔通真係俾我 up 咗。哎呀，我覺得迪肯尼真係 收工啦， 輸埋呢場收工噶咯喎。 真係高危㗎啦，佢開始。 係咪啊？四場波好似攞得一分㗎喎。 因為其實上一場我覺得最大嘅問題係佢有一啲即係佢真係用新人用得太緊要啊，本身新人嘅班底。即係睇咗幾年，譬如斯巴斯坦拿神啊， 係咯， 加迪拿， 佢完全唔用啊！我好奇怪點可以唔用斯巴斯坦拿神？ 唔係唔識嘅啲人根本就係 全部 係啊！即係連我哋睇開波都唔識。 識係反嚟講咩？ 基亞卓連尼啊， 嗰啲咯。 但係基亞卓連尼真係唔係好啱踢呢啲英超波㗎，即 係呢隊波啦。 但係嗰啲有邊個企得穩啊？其實你買呢啲人翻嚟做乜鬼嘢？ 佢自己咯，佢自己企得穩。 有 inside story， 我哋唔知嘅啫。我覺得你買14個人翻嚟貴。季初緊有啲嘢嘅，係啊， 同埋我知道佢點樣買啊 ，Session 即係之前我哋喺 Hotbox 都講過， 咁 佢就佢話過就係因為佢開季嗰陣覺得佢個態度唔好，同埋已經冇咗嗰個 drive 去踢波。咁就賣走咗囉。 咁真係要睇下即係佢而家對打西布朗。 打西布朗囉而家就。 唔係我諗佢教得晒一季係一個奇蹟嚟嘅。即係睇下佢喺初段炒又中段炒又尾段炒。 set個中位數啦，聖誕前啦。 聖誕前保守少少啊。OK， 好。 喂好啦。 過唔過到重九啊，即係我哋中國人嚟㗎我哋。 喂咁好啦喎，貼士啦喎。 係㗎，講貼士之前呢講埋啦 ,9 月25號其實仲有一場大有兩場大波。留意嗰晚嘅時間都幾好嘅，閒日咁咧就首先咧應該八點零鐘咧，我唔係好記得時間，我真係唔知啊。總之七八點嗰啲時間夜晚咧就先睇場恒大啦，好係咪主場？我唔係好記得啊，因為我哋唔係中超撚嚟噶。咁咧就恒大咧已經 到四，又想講， 我真係嗰日講話人大啊嘛。咁啊恒大 ，OK， 好撚辛苦講呢個名，又驚又懶音喎。咁啊四強啊，亞冠四強。全中國咧嗰晚啲人咧唔好熟，你識嗰啲中國朋友冇撚 call 佢啊，阻撚住人哋打飛機啦，係咪先？咁啊全馬打飛機一齊，大佬咁啊係啊，對住帕雷蘇爾。 亞冠啦， 亞洲冠軍球會杯即係同呢個歐洲冠軍球會杯 同級 㗎， 係啦 ，OK， 師兄嗰啲乜嘢羅傑成嗰啲啊， 師兄嗰隊就打緊亞協啦，主場就輸咗1-2， 咁所以嗰個飛機好大㗎， 好大， 帕雷蘇爾 打日本仔， 中日大戰啊，我壓漏咗一個禮拜，你如果9-18踢咧，你都係八， 咁啊 唔 係啊， 因為9-25踢 ，OK， 咁啊9-25打係慘案，即係乜嘢啦？ 唔係喺邊個 嘅地方啫。 我唔記得啦，屌，真係唔撚記得，你一係 check 下啦。咁我覺得冇啊，主場狀態都係咁噶啦，都係差唔多啫嘛。 遲早都有一場主場嘅，打兩個。 你遲早都有一場主場噶啦。係咁啊，總之密切留意嗰場波咁啊，有啲焦點嘅。克萊奧係倒戈嘅。啊、克雷奧咧係轉咗過去呢、這個帕雷素爾啊，即係呢個恒大今屆即係犧牲嘅外援啦、啊。 厭、哦、仔， 垃圾， 半途， 垃圾。 啊、哇！你咁樣，佢係被棄將嚟噶，佢話明打撚死恒大嘅今次。 咁咪就係半途啊？ 半途啊，我、哦、 垃圾嚟嘅，仲唔鬧咧？ 走狗啊！ 係咯，海山走狗，買個七。 哇！你嗌咁撚大聲，你再諗清楚先，有啲問題喎、啊，你又講。喂，克萊奧唔係中國人嚟㗎，你我唔可以話佢漢奸。 黐線，創頂空都係中國人啦，克萊奧點會唔係？黐線， 克萊奧係我哋嘅。 咪咯，唉， 係啦，好撚好笑。咁啊，係啦，咁啊四強啦。咁另外一場其實就仲有一場係FC 首爾啦，就對住伊朗有一隊。 講下先，咁啊應該嚟緊個禮拜係作客嘅。 作客。 十月二號即係啱啱國慶之後嗰場咧就主場。 哦。 爽啊！ 係啦，一場25號， 打飛機都爆， 喂，全中國嘅嗰場波，即係可能集中入場睇波嘅嗰場，可能喺呢個廣州嗰場啊， 係啊， 十月二號 贏波， 係啊， 贏波佢就肯定喺場， 中國夢 輸波咧，嗰個肯定係假嘅，就做假啦。 哦，冇錯，啱嘅， 搞清楚先。 啊，咁啊，因為今屆嘅恒大就好有機會攞個歐冠，誒唔係亞冠， 亞冠， 攞亞冠， 唔係嗱，俾 攞咗亞冠就帶踢細冠。㗎啦嘛，大佬， 咁啊係啊，俾條橋呢個中國足協嘅， 係 輸咗打靶搞掂， 輸打靶，中國人係唔驚打靶，輸咗冇飯，唔係冇得去唱歌，咁佢就搏命啊，你黐線， 唔係輸咗抄家都得嘅， 嚇抄家佢都唔驚，抄家就抄我老豆老母啫嘛，都唔驚，冇得唱歌就得㗎啦 ，OK OK OK， 冇女溝咁樣，死㗎啦， 淹咗。 系啦，淹咗佢，佢仆街啦。咁啊，另外嗰日仲有一場波啦，睇完恒大咧，咁啊又要 南韓 翻嚟我哋盤生意啦。曼聯又再去利物浦主場啊，曼聯。 哦哦， 咁啊聯賽杯啦，係一劈聯聯賽杯。咁啊，未知咩陣容，未知咩成嘅。 補充一點先，我啱啱 即係啱啱好波桑，我講錯咗嘅，就係阿蘇七係呢一場復出。 呢場復出啦。 所以唔係上一場，即係修咸頓嚟緊呢場聯賽冇得踢。 焦點蘇七嗰場有得踢。 咁會唔會再同阿艾夫拿？ 蘇七就好明顯， 一定出色。 蘇七就好明顯， 蘇七一定出嘅， 一定踢噶啦， 一定出嘅。 咁就邊個想要啲個想要個杯？我諗兩隊都想要嘅。咁我唔知點，即係暫時言之尚早啦。你要睇埋 收波先，唔想要啊嘛？ 莫雷斯想要， 梗係要啦。 咁利物浦亦都唔會放棄啊！大佬就七日踢一場波，難得有個週中有個聯賽杯踢，一定踢啦。咁所以都我都覺得當埋佢一場大戰。 我希望呢場打到加時射埋十二碼啦， 係嘛？ 女鬥女， 啊！屌你真係啊，真係有咗就鳩你哋阿仙奴真係。好咁啊，所以廿五號啊，記住九月廿五號啊，咁啊。差唔多啦，應該俾貼士啦，係嘛？ 啊，俾貼士啦， 貼士。 咁啊，我先啦。 好， 我話西布朗咧就 win 啦，跟住就華倫對西維爾嗰場咧，我就博打和嘅。咁啊，另外愛斯賓奴對畢爾包咧，我又係要呢個打和嘅，即係兩場西甲都係和，咁啊一場西布朗 win 嘅。 咁就。好，到我啦，到我啦。三場都英超啊，頭先第三次講過啦，我要曼聯，曼城對曼聯要曼聯 win， 跟住就紐卡素咁個禮拜主場會對侯城，紐卡素 win， 跟住就仲有對水晶宮對史雲斯，作客史雲斯贏。 喂，多啊多啊多啊，子文。咁啊，頭場今晚嗰場啊，呢個慕信加柏對布雷瑞克要慕信加柏。跟住就係星期六嘅車仔讓球主客和讓球主勝。我睇好 你， 我覺得車仔係應該係炒一場震下士氣，冇理由。 咁啊贏一球嘅 ，OK 繼續。 即係係啦，咁啊星期日曼聯對曼城對曼聯曼聯讓球主客和，曼聯主勝讓球客勝啊。 哦，讓球下 曼聯加一啦，係啊，總之曼聯加一啦。 哇，讓球啊！ 我再提一次啊，遲啲份最近啲燈啊都幾光㗎， 大家密切留意。好，球會先嚟我先啊， 會啊， 你先啦， 我先啦。咁我要呢個意甲啦，呢個聖巴馬薩斯索羅對呢個國米，咁我要國米啦，客勝啦，同埋要勢啦。咁啊，俾多場啦，就係小黑04對拜仁，咁要小黑04，即係讓球，即係佢受讓正一嘅，咁啊要小黑。 哇，出呢啲燈都幾～ 我唔係啊，我都一般正常發揮啫，都係。 好嘅，阿卡。 我幫咗經一講咗先，佢係要漢堡大免恩斯贏啊，同埋呢個小雲斯都係贏嘅。咁我就同慈山打對台，無信加拍嗰場，我覺得布倫瑞克嘅。咁跟住 好有挫強扶弱 feel 啊，即係。 你錯強扶弱，你捧埋 勢弱扶傾嚟嘅，真係啊！卡梅，已經第二個禮拜要布倫瑞克嘅大佬。 提一提你， 冇嘢啊！ 無信加拍主場唔同作客。 俾你講完就肯定係贏咗啦呢場波。跟住之後曼聯啦，曼聯對曼城都係曼聯贏嘅。跟住阿仙奴對史篤城和。 O、okay, K， 好， 我希望卡梅中曬今個禮拜。 好， 好，仲有咩啊？ 阿 Steven。 我今個禮拜我都係唔要英超㗎喇，我要上個禮拜就揀咗和夫斯堡同荷芬咸，咁今個禮拜我揀和夫斯堡贏， 係 今個禮拜去對呀，咁另外就揀咗對西甲，我要貝迪斯， 貝迪斯 主場，見佢今年主場都幾好，我要貝迪斯贏， 係 最後就羅馬對拉素，雖然冇乜點睇，但係我就唔知點解今年幾鍾意今年嘅羅馬領隊嘅，所以呢就我要羅馬贏。 咁啊，正路啊，哇！我本来諗住就你哋会揀晒啲德甲啊，冇人会揀意甲，咁啊 ，Chip 咧同阿 Steven 都有意甲，咁啊，我都系意甲啦，话系时候要揾下啲和波啊，咁我揾咗两场咁多嘅啫，就星期六嘅头场嚟啊，卡利亚里和呢个森多利亚，咁同埋咧就星期日晚咧就博洛尼亚就和托连奴，咁系两场啊。 似啊， 過關都有九會 啊， 大家 起碼都似樣啦，似樣。 係啊， 肯定唔係要愛埋對。 唔愛啦，其他唔愛留翻，我本來留翻曬德甲俾你啊嘛。 嗯， 係啊，差唔多啦。 穿落曼聯度啊嘛。 冇啦，嗱我而家好認真，我真係唔想登㗎，唔係亂比啊，大佬。而家見阿 Gigi Rito 個禮拜大佬八指黑字咁寫曬出嚟， 我都好認真啊，大佬。 喂，你曼聯登啊嘛？ 曼聯讓球，讓球啊！大佬加一仲唔搏啊？唔係受讓咁啊，合理啊， 好。咁我哋今晚啲主持俾曬 啦， 咁啊差唔多啦嘛， 係啊， 好啊，夠你哋聽到禮拜一㗎啦，希望最後 就中秋節快樂， 禮拜一最後中埋佢啦， 好， 八號風球， 好， 拜 拜，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